这般事就不见悔还，将身儿我做之在。窑门一立 啊，不哇， 外边有风， 有风也得唱外。 窑门一喂， 什么调？ 等我的儿他到来，同把饭吃 啊，不菜， 吃西餐， 还不忌口，麻辣。 咱里根冷，咱里根冷，咱里根冷，咱里根里根里根冷，咱里根冷，咱里根冷，咱里根里根里根冷，脏得个冷，脏得个冷，脏得个冷，脏里根冷个冷，脏里根冷的脏得个冷，脏里根冷个里根冷， 错，咱 里根冷，咱里根冷，咱里根冷，脏里根冷个冷，脏里根冷的脏冷个冷，脏里根拉的拉的脏， 错， 咱里根冷。他里个冷，他里个冷，脏里个那个冷，脏一个冷的脏，冷个冷，脏一个那个里个脏。 吹，他 里个冷， 你老整整什么呀？ 我怎么意思？你这是？ 您这怎么拉起没完来了？ 哎，您不是告诉我拉七遍吗？ 多会儿告诉你拉七遍了？ 您这 我这告诉您打住。 哦，打住啊！ 哎， 我以为拉七遍呢。爸， 再来一回。 哎。 催马离了 走， 什么弦儿这是？汾河湾 离个走， 汉秀带回呀，新四舰船。 当当当当当的当，当当当当当当当，你把肚子挺一挺。 我挺肚子干嘛呀？ 当当里当里当当， 薛仁贵做事太短见，凋零剑射完同时命然黄泉。 当里当当当里当当当里当当，你在那边等一等。 我不等，等什么呀？ 正催马来， 等等 用目看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 藏。 好模样，见一大嫂坐摇钱，前婴儿好香，刘氏女后婴儿好香，六银环甩灯 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 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 咯儿啷当个哩，当个啷当一个啷，咯儿啷当一个啷，当个哩个哩个哩个啷，咯儿啷当个哩，当个啷当一个啷，咯儿啷当个哩个啷，咯儿啷当一个啷，咯儿啷个哩个啷，咯儿啷个哩个啷，咯儿啷。 讨厌！ 好，蹦出俩字来，讨厌。 个哩个哩个哩个啷。咯儿啷当一个哩，当个啷当。 大嫂，请来。 咯儿哩个儿啷当个哩个哩个儿啷当一个儿哩个儿当。咯儿啷当一个儿啷当个哩个儿哩个儿哩个儿当。咯儿哩个儿哩个儿哩个儿哩当当当当当当。咯儿哩个儿哩个儿哩个儿当当当当当当。咯儿啷当一个。 越发的讨厌。 我怎么那么讨厌呢？ 咯儿哩当一个儿啷当个哩个儿哩。 大嫂，请来见礼。 噔噔噔噔噔， 你老整整什么呀？ 不是你怎么意思？你这是？ 我这跟你见礼呢。 哦，你这是见礼呢？ 多新鲜呢！ 我以为你要轻见我呢。 那我也太不开眼了。 不是，你跟我见礼，我怎么着呢？ 你得还礼呀、 啊。哦，还礼 啊！还礼还礼，这一军爷放着道路不走，十里为祸。 哎、 啊， 还礼！ 别忙，